出去，选好酒店了，床单一张或一对，来弄一点缘去。但若好一起穿御用，似大揽枕，若突然有用，再一路做美梦。从任何餐厅里订座也好。 可以。